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勤奋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小品，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欢乐大街98里，那个，我建议这个西瓜咱们就不把它切开了，咱们呀切成两半，用勺子崴着吃。 啊，一刀下去， 两半。 然后呢？ 你们俩吃一半，我吃一半，然后拿勺子咱们吃。啊，西瓜的姐来了。嗯，吃西瓜了 啊，小花 呀，这20多年就没见过西瓜什么样， 得馋成什么样？能说这话？ 对， 咔，你中间一刀，一半我来吃。 跟大家说一半呢，我们吃一半，你吃 不是 是半不是半， 一半你们俩吃一半，我来吃。哦， 一半 吃西瓜， 你来吃。 是你们俩人吃一半，我吃一半。 他说反了，哎，我们吃一半，你吃一半。 大姐，这整个的西瓜都是您的，行吗？ 哎，我跟你说，现在物资供应很丰富， 你 有反季节的水果， 你 哪一个季节都吃西瓜。 哎，我就爱吃任性季 的。把你那户口啊，欠在盘个掌去，西瓜地里头。哎， 咱们胡同有一位的亲戚在武汉上学，这女孩特别逗，拿西瓜泡面，就是把西瓜切成一半。 等会儿， 掏空。 拿西瓜干什么？ 泡面。 把西瓜瓤掏出来， 对， 然后浇热水泡面。 对， 把西瓜瓤切开了吃。 西瓜皮是不是成碗的形状了？ 哦， 那个不咋烫漏水吧？ 你要是不挖漏了就不漏水。 哎呀，这个王大雷讲话还是很严谨的。 对，因为小时候吃西瓜都切一角，你知道吧？ 不挖漏了，往这里面泡水没问题，外面捧着不烫吧？ 不烫， 那也分到多少？不是，问题是这意义何在呢？ 意义何在？ 倒上热水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很重要的意义，第一，我就简单说一点吧。 嗯， 不用洗碗。 对，吃完一扔就得。 怎么样吧？就光这一点怎么样吧？更别说，哎，那个汤上，它水水还甜。 就这一个瓜碗是打算吃几顿呢？还是说就吃一回就扔啊？ 吃一回啊， 吃一回扔一回。 比桶装方便面怎么样吧？ 一个性质，那也不用刷碗。哎，你要这么说，从刷碗的角度，性质是一样的。 那你是把桶装的方便面拆开的包装倒在这西瓜里边，你这扔两回碗，你得。 没有，我这意思就是说，省得买桶装方便面了，那个还得算钱呢，对不对？ 你买袋装不算钱是吧？ 那还得 算 桶钱呢。 哎呦，没差多少。 而也有使那方便面袋倒点不是特别热的开水。 你怎么就这么凑合呀，小猪？就为了不洗碗， 拿西瓜皮泡方便面就不凑合了。 对，我们这碗还能反复利用，还能刷得干净。 甜水方便面它能好吃了吗？ 对呀，这个买桶装方便面是为了出门方便。出门我能带一桶装方便面，我恨不能再带了西瓜皮吧？ 好家伙，这是皮装的庄主， 对不对？这我说有没有道理？ 不应该挂在那个皮带上，你可以顶脑袋 上。桶装方便面我也不挂皮带上。 不是，我跟你说，小花。这西瓜皮这色儿啊，它就不能往脑袋上扣，你懂吗？ 真凉快啊。 没听说。 荷叶顶脑袋正行，西瓜皮顶脑袋真凉快。 你真去中非啊？ 我去中非干嘛是？ 乌干达，你去乌干达？ 行。 哎，真的，乌干达，你等等。 我上乌干达， 沙漠什么的， 我没上索马里啊。 你品西瓜，保证你给我活三天。 有不了三天，那西瓜皮就烂了。 我的意思什么呢？ 你还别说，要说真说那么晒地儿，给一个新鲜的西瓜皮，那真的是多活三天。 哎，当然主要是这个妹子太懒了，她不愿意洗碗，她就用方式，倒是节省一些这种不必要的垃圾。 哎， 西瓜可是 偷这瓤子呢，送给别人吃，自己就 自己先吃了嘛。 哇，那他是饭量可够大的， 两顿，上午吃西瓜，晚上方便。 那瓜皮还要的吗？放半天， 你 拿清水洗洗啊， 洗西瓜洗西瓜皮啊， 他那个功夫不是省在这上头了吗？ 不是， 他不就为省这功夫吗？ 哎，我感觉这老北京有句话，管这叫脱了裤子那什么。 我给你什么？对，放脸盆里泡着它，镇着它，不用洗。晚上你再拿出来，哎，还挺凉。 这西瓜皮成本太高，那么凉的瓜皮泡热水， 冰啊！把这西瓜皮，然后再拿开水泡方便面。 那冰你还可以同时泡别的呀，里边还有点樱桃啊、草莓啊，都冰着。完了冰一化，再洗袜子。 凉水洗袜子容易把袜子积着。 泡完瓜皮了，弄了樱桃，再染袜子。 嘿，白袜子上面全是红鹅脸， 还在穿袜子，樱桃西瓜味儿。 嘿。 你们都说夸张了，我说 你说的就不夸张啊！你告诉我，事实当中谁这么干？ 这还要一瓜多用吗？ 不刷碗， 我没听说过一瓜多用。 哎，你说碗才多大，西瓜皮也多大，为了不刷碗，洗那么大个西瓜皮， 真是！我听说过一瓜干净，一瓜多用。 确实是有点懒了，但人家可能觉得这么着吃那个西瓜清新去火， 这就是西瓜皮泡面能败火。哪大夫告诉他的？ 还不洗碗？ 王奶奶，要不然这样行不行？你拿那方便面那桶，你泡西瓜怎么样？这横来得了吧？开水、佐料、完油料、咸蛋味儿、干的香菜、蔬菜往里一搁， 配方对。 拿开水一沏这瓜瓤子，一边吃一边脆籽儿。 你这样的乌干达， 这咸甜咸甜的 什么都没有，你就吃这个。 前后多活一个星期， 我还得死。 但是你高兴吗，王大奶？ 小孩咱俩换换行吗？让你高兴。 王大奶， 你多活六天。 自此以后，专门给沙漠和各种各样的西瓜皮代言。 你高兴吗，王大奶？ 我不高兴。 我告诉你，乌干达，你别瞧横跨赤道，但是全境大部位于东非高原，多湖，有高原水乡之称。哎，美了吧？ 就是我死不了了，是吧？ 对对，你就叫王傻瓜。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品品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懒，刚才说这姑娘懒哈，拿西瓜泡面这事儿懒吗？ 懒。 但说懒吧，有人说，别跟北京人比懒，因为他们懒得跟你比。那说到这北京人的懒，是真的很懒吗？ 不是，他这个懒跟那个懒不是一个意义。那个懒呢，是说这个人好吃懒做的懒，懒得就是说不惜得，觉得不值得，这个意思，不是真的懒。 啊、哦。那其实北京人不懒，你的意思？ 那当然，北京人很勤奋的。 这个懒好像给人感觉就是一种状态，懒散，就觉得北京当年的北京人可能节奏不像现在的北京人这么快，因为在皇城脚下嘛，他喜欢享受生活， 而且更多。刚才我说那个懒得，他认为不惜得，我不值得， 哎、 不愿意去干。 对对 对, 对， 这不是真懒。 对， 要是真想干的时候呢？ 真想干也拉得下脸来，什么都能做呀。 对，你比如说顶着西瓜满街走， 怎么老有这西瓜？ 我怕你把西瓜忘了， 我怕你把我忘了。 说北京人说话也懒，因为懒得张嘴，经常吞字儿， 对， 吃字儿， 对， 这个不是懒，这是北京人说话的习惯。 就比如说，好玩好玩好玩玩玩玩， 对，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尿尿尿尿尿尿尿， 练练练，说什么？说是厉害。您您您您就说的是你好。 对对对， 他呀并不是懒，他是说的快。他懒的是不是真说裂？ 对， 他是连起来说的快了。念念念念念念念， 那他不是懒得张嘴吗？ 他不是懒得张嘴啊，他张嘴的频率高，他其实张嘴频率越高，他才越说练了，他越像这字儿呢。 对，你比如说前门外有一个地方，大栅栏，每天说大腕， 他一下说仨字， 仨字俩音，大腕， 同志们， 他说是同志们， 就是他发音轻。你看大烂，他说成仨字俩音之后呢，他其实频率快了。 不过真正的老北京人，他们并不懒在讲究礼仪上，是吧？ 那当然了， 该说的客气话呀，问候语啊， 那个都有。 该说 什么您呢？ 而且动作，俩人见面， 啊， 一打尖儿，哎，走走，一撞肩膀，哎，来，走走走，哎，你看四下。 该作揖作揖，该请安请安， 哎， 该握手握手，该敬礼敬礼。 嗯， 哎，这是讲理讲面。 而且什么谢谢您了，客气了，什么、 嗯、 您辛苦啊，什么劳驾了，借光了，这些常挂在嘴边。 对，你听这词儿说就清楚，而且字儿还多 啊， 而且还有好多助词。您比如说，他是劳驾，他不说劳驾，后边还有一个助词，您来、 嗯。对，那您请坐吧， 忙着呢您呢。 嗯。 不坐七不坐九，坐在八上。 嗯， 还有这不得，就是这事儿行，他说得累。 你看得还得多一累。 而且呢，有时候大妈跟你也爱聊天哈。 嗯， 这一聊你会发现，这大妈把这一整天的流程都给你说出来了。 嗯， 什么上午几点钟早市买什么菜啦，中午打算吃什么。 干嘛一天的？什么去年的、今年的、国内的、国外的、上个世纪、下个世纪的。 对，就是也有展望的，也有回顾的， 全都能说得出来。 哎，没错，就是他语言量大，健谈热情。 而且喜欢用歇后语、俏皮话。 对， 哎，这是特点。 嗯， 而且那个俏皮话，张嘴就来。 王磊，啊， 这是俏皮话啊。 西乐谷的前门帘，你露一小手啊。 啊，你王大磊这蝎子粑粑这独一份儿啊。 我怎么离不开蝎子？ 你是不是吃蝎子王大磊？怎么跟燕巴虎子这儿了？ 啊，对呀、啊。 这是什么俏皮话？ 燕巴虎子吃咸了吗？ 是燕巴虎子，是煎饼果子。 哎，王大雷，西了虎子拜北斗，你跟我这儿梗脖子。 像什么歇了虎子回靠老庄，我撂挑子了。歇了虎子骂孙悟空， 这都是歇了虎子干的吗？ 骂孙悟空，我不伺候了。什么歇了虎子这个吃东西不管不顾吧？那歇了虎子这个， 这歇了虎子够能干的。 对。什么歇了虎子钻被窝，你算第几把手吧？什么歇了虎子， 你让歇了虎子歇会儿吧。 嗯，也是歇了虎子加歇了虎子，你是俩歇了虎子。 还有呢，就是大家也说这北京人的懒呢，很多时候是一种愚，很多时候 是。哎，怎么着？ 很多时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身上不免有那么种横劲儿吧，或者傲劲儿。通常呢也容易随遇而安。你比如说，他们平时也懒在姿势上，坐的时候啊。就容易他抽溜着歪着， 就不好好做， 也叫北京瘫。但是咱们说对自己分内的事儿还是认真又负责有本分的啊， 那是肯定的呀， 有规矩呀、啊，这起码有规矩道德底线，他约束着呢， 对对对， 是不是？ 北京瘫这个做法虽然显得比较懒散一点，可是真有事儿的时候，你看谁窜起来的快、啊， 蹭蹦就起来了。什么这事儿没我？ 北京人也懒得为一些特别小的事儿斤斤计较。之前有点小摩擦，一顿酒说开了，喝完了痛快了，大家还是兄弟。 一按北京话说，没人跟你争争这个事儿。 嗯，什么事儿都不叫什么大事。高速上，你看人家那么说，走，过那么快，王大磊从来不跟他们抢。 对，我等着，就是的，夜里十二点，哼，没这么多车了吧？ 这讲究啊，就是的。再说了，我这车没油了。 对， 没油跟争不争是一回事儿， 是不是？我哼，我能买豆油加的车里吧？ 就说，反正我没油。 穷横穷横。 不是，但不是那种拿着不是当理说，就是说我既然这样了，我索性就让您各位痛痛快快走，不跟您添堵，等踏实之后我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而且王大爷老老实实把车放到了 马路中间， 后来推到了这个紧急停车带，哎，跟自己说下回注意啊。 我还教育自己呢， 扇自己右脸的时候，左手指着自己鼻子。 有的时候呢，王大爷其实干了好多特别棒的事儿，但是人家。从来不会说我多牛啊，我怎么比你们强了， 不吹嘘。 哎，人家就一问还行，凑合吧，干好不好，哎，瞎干呗。 哎，对对， 那么回事，那么回事， 没事，瞎凑合凑合。其实王大磊干怎么样呢？ 不 错。你猜就是 啊，我一猜就是，我一想住这个 王大磊 窃听要害。 对对， 我说的不错。 对，不错。王大爷不错，眼珠的盯着我要说什么。人家问王大爷还能怎么着啊，够吃炸酱面就得，咱别正经。 嗯嗯， 对不对？ 当然，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北京人啊，一个有素质、有标准、对自己有要求的北京人，我觉得呢确实是应该对什么东西不那么看重，但是也不轻易的就鄙视蔑视。 有时候我做的对， 不过分的争，但是呢也不过分的让 抢。 对，您说什么都保持一个很好的自己的节奏和风格，但也不是说完全就不听劝了。 对， 这王大磊是一个有理智的粗人。 怎么成粗人？ 这个在玩上面是认真的，是端正的态度，但是也不会玩物丧志。 对， 这是我们认为的北京人的一种可贵的懒。没有懒行吗？ 不行。 你真要不懒行吗？ 不行。 没有 懒人创造了世界。 外国人发明的，你看片肉机，就是火锅的时候的那个肉，可以你片出一片一片一片的，那不是因为懒所以才发明的？ 对，这是什么？这懒人培养了勤快人，懒人激励了勤快人， 对， 懒人刺激了聪明人。 要没有懒人，谁发明小汽车？ 而且你看人家小柱他们家水槽过滤网、拨蒜器，手动搅拌器。 手动的还是搅拌器？ 包饺子搅馅儿，人家拿一个手动搅拌器搅馅儿用， 就是机器包饺子。 碗碟沥水器，人家沥水可以，切菜器。 嘿， 还有这个 有吃饭器吗？ 王大姐主要是有起床器， 小时候点睡觉器。 下午两点钟，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不、啊，你觉得你有错觉吗？有时候。 太有了， 比如说呢？ 你比如说啊，我就觉着 他看着十块像一百的， 看那空碗老觉得像盛满的。 哎呦，嚯，你们俩还挺对仗的， 这是幻觉吧？ 也是一种错觉 啊，幻错。 但是我觉得他最多的幻觉是错觉是，他老觉得别人喜欢他。 对，他是别人的眼前花，他是别人的这个 心尖肉。 对，没话了，你看。 啊，我还有一种错觉，我老觉得你们俩这是夸我呢。 你老觉得别人喜欢你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讲是很烦恼的一件事，你知道吗？ 那我就是觉得他们喜欢我，愿意跟我说，愿意跟我聊，愿意跟我黏糊。 人家就过去问个路，你就说那姑娘喜欢你。 哎呦， 人家问的煎饼哪个好吃，这俩摊你就觉得人家喜欢你。 那会儿上学就有错觉，觉得老师觉得他特聪明，什么还有那个假期带回家作业都能写得完。 特别是老师觉得他聪明那事儿。那你不知道哪儿看出来的？ 老师老夸我吗？你多聪明啊！那是不是老师对我的肯定？ 哎呦，听不出好赖话来呀！ 王大磊就没错觉吗？ 哎， 小花就没错觉吗？ 你先说说王大磊的，我看你说对不对？ 吃一点不会胖 啊， 对不对？ 对， 嗯， 小花也有啊。 你先说王大磊的， 这是事实， 你先说王大磊的， 是不是？ 比如这两天。我好像瘦了， 不，这是小花的吧？哎，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 这个说你们俩谁都行，但下边这句绝对是说小花的。这件衣服我应该能穿得进去。 王大磊， 你 王大磊，那下面王大磊，今晚我一定要早睡，马上就睡。看完这个我就睡，我摸黑了再睡。 我把什么摸黑了？原来是白的是吧？ 就是你不爱睡，找各种理由，就这样没完没了。那要说。他喜欢我。 小花的错觉就是什么呀？就是这次应该能及格。 这是你小柱，老师不都说他聪明了吗？ 小花也有啊，我能做到一个小时不玩手机。 还有就是小花就老觉得，哎，我其实不胖，就是骨架子大。 小柱，小柱最主要的，别人对我微笑，那就是喜欢我。 小花就觉得是换了发型就能漂亮。 嗯，对。变瘦了就能漂亮。 丁小柱觉得什么呢？这件事儿我明天一定能搞定，我今天先不弄了。这典型丁小柱。王大磊，剩下的我明天再写，今天先不弄了。这王大磊。 哎，我跟小柱想的差不多是吧？小花最主要的意思觉得，哎，那谁谁喜欢我？ 对， 谁谁谁喜欢我？ 丁小柱。 小花也想过，那谁肯定是对我有意思。 丁小柱，这些可不重要。这个回去看书弄弄就会了， 然后回去就觉得今天弄完明天接着弄是吧？ 对对对对对，连着的连本的这是。然后考试应该不会那么难吧？弄弄就会了，明天一定能搞定。今天先不弄了。 哎，哪条都回得上，我发现、 啊、 你怎么老得用弄字啊？ 还有呢，大家都难，这道题学霸也不会。 今天先不写了， 哎、今天的时间还多着呢。这些公式写上老师应该都会给点。哎，算了， 今天先不写了，明天再弄。 那比小花强啊，我真的再弄一口。 什么叫弄一口啊？就跟刨食儿的。 对，我弄这么一口也不会胖。我弄完这口我再减肥， 弄完这口再弄那口、 哎、今天弄的可真够撑的，明天得开始绝食了。我先把自己弄瘦了，弄瘦之后一定好看。 哎，我跟你说，王大磊也怎么想的？ 王大磊就想，我今天准时把自己弄下班了。 老板呢就要给我弄工资了啊。 老板都不发给我弄工资。 哎，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船又出发，梦又开头。那一场缘分，温暖了曾经的港口，煮开喷香的茶，解开陈年的酒。我想还知道，知道我们没有放弃的梦，只是在等一个时候。我想还知道，知道这一次创作的路有很多痴心的 三副苦书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方， 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快乐街酒吧里，暑假，哎呀，咱们也没暑假了， 愣给自己放就有。 哇，这么大人了， 没关系啊， 那么幼稚的事儿。 哎，我跟你说，这老师多的人也照样放暑假，这不叫幼稚的事儿。 这老师是这个职业， 所以说嘛，这暑假不算幼稚的事儿啊。 真的，我就想，你们怎么没有当老师去呢？都。 就是你说话倒装句太多了，你知道吗？ 这个当老师也不是什么人能当得了， 那 为人师表，自己得有那么大的学问， 就是没有啊。 在课堂上呢，给同学们传达一些正能量，获得一些知识。 而且你看，我们当老师了，还老得看着你蹲班，这你说怎么管理？ 什么时候能教上你？ 要不是你们当老师，我还蹲不了这班呢。假设， 等会儿我整理一下思路，这是个假设，就是没这么多事儿啊。 但是当时放假在家的时候，我记得你们俩每次都是这种。今天又玩了一天，浪费了一天的时间，明天我一定要努力，绝不浪费时间。 谁这么喊一天？ 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先玩会儿手机，再眯瞪五分钟。 你等会儿，谁小时候玩手机啊？ 再先玩会儿这个枕巾。 呵，还不如玩手机呢。 再眯瞪五分钟，一个回笼觉。 我天，居然都像老年人的生活呀、啊。 慢慢吞吞吃早餐，再来一颗茶鸡蛋。哦，中午了。睡个午觉吧， 我吃个茶鸡蛋就到中午了。 先玩会儿枕巾， 跟早上起来一样。 我这枕巾上有什么这么金玩啊？ 再抠会儿凉席，扇会儿扇子。 抠凉席， 这个自己两只手、哎、那个骑着马打架。 小花，我小时候没有小伙伴吗？我们 尿柱也没起床。 这都过了中午了，都吃完茶鸡蛋了，还不起？ 尿柱也这样啊，在家没事儿。尿柱，我玩会儿枕套。 那到王家奶那儿一定就是玩枕芯了。 再玩会儿背面，再玩会儿背罩。 不是谁夏天还玩背面？ 然后呢，玩着玩着，哎呀， 背面破了， 头一歪， 死了。 睡个午觉，醒了以后，哟，先打个臀斗罗，再打 臀斗罗， 往里存点斗罗、 哦、 再打个超级玛丽，再请个毛老道。 我们家还有个仪式，还请毛老道干嘛是？ 为调出那个三十条命来。 我不知道这毛老道管什么。 毛老道，就是说你玩游戏时候那毛老道。 我小时候玩这都这么大岁数才玩。 七请猪八戒，八起是唐僧，早起早到，晚起晚到。 可不，早起的早到，晚起的晚到吗？ 然后呢，到十二点钟了，我下去买点吃的。哎。今天外面卖的葱油拌面比昨天中午的多了163公分。 我哪舍得去买面去是吗？我怎么量出来的？ 哎，今天这个炸鸡剔除油炸的部分，只吃里边的肉，吃完了以后我还把骨头整齐的排好，大的放前面，中的放中间，小的放后头，渣放最后。 我们家是摆水果摊的，是吧？ 哎， 我怎么老哎呀？ 逛个超市吧。 我小时候还有这爱好呢。 哎，我的车筐倒是有，但是没有装自行车车铃，是不是可以在超市里找一找呢？ 我以为车筐倒是有就没有车。我拎着筐上超市。 哎，买到车铃了，以后再也不怕撞到小朋友了，虽然我也是一个小朋友。 摆了车铃放在车筐里的， 一摇啊，哗啦哗啦响。 哎， 又看什么了？ 一个人吃无籽的石榴。哎，越吃越香，越香越吃，一共数数有472颗石榴籽儿呢。 不是五籽儿的石榴吗？ 他脑袋里已经不清醒。 哎呀，放假在家好无聊啊，怎么这么无聊呢？ 找小伙伴儿去。我说半天了，我都逛完超市他还没起呢。 我要不然再睡一会儿。 嚯， 我玩会儿枕巾。 我那么缺觉。 这会儿粮食。 哎，我们家就没人管我吗？ 就是小花一个人做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儿。算了，不想不想，省得烦恼。 给我们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有一叫司马迁的就干这事儿， 写史记的。 对，他在边上使劲。 哎呀，如果大把的时间会难免感到有点无聊，特别是小孩。 我们这无聊都是你编出来的。 得了吧，你比我说的这些还无聊呢。得得得得，太无聊了，看着电视吧。法治现场， 现场现场现场，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我是侯暴林。今天我们的法治现场关注的是路面上的这一辆白色轿车，它到底怎么了呢？熄火。熄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啊，奇怪的是它连续熄火，也就是当当当当噗噗，当当当当噗。 这事儿发在山东。 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噗，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噗。当当当当当。 同志。 你就别在这打火了，打不着了， 请您下车。 警察， 请您下车。怎么了？这是怎么？ 同志，我跟您反映 了， 不认识，就在这半天了，都这样。 请出示您的驾照。 我没有驾照，我没有驾照，我这样装病了。 我问您，您听懂我说话吗？哎，您看我， 他不这样，这不突然您一来了，他不是。 哦，这样的情形我们见多了哈。来，小玲， 哎， 小玲，赶紧打120，通知给这个送医院，然后记录一下。啊，今后这个人的驾照就不许考了啊。像这种精神有问题的人不能开车。 等 啊，行，就这么处理一下啊。 哎， 好好走吧，走吧，赶紧送医院，送医院，送医院，快快快，没事，别说话。 干嘛？ 干妈。 还是那精神不清醒，他管我叫干妈。 开车女子啊，没有驾照上路呢，是为了练车。见着这个交警检查呢，她以为啊自己装个疯卖傻，这交警就放过她了。没想到啊，交警说了，如果有精神疾病，不得申领驾驶证。这女子一听啊，这就没驾照了，立马平静了。 承认自己在演戏。 哎呀，我 好好说话。 我确实是刚才我是演的。 真演的吗？ 真演，人生如戏，全凭演技啊。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 絮。这个车里的开车女子啊，没有驾校，上路就是 没有驾校， 不是 没有驾照吧？没有驾校，太可乐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酒吧里，嘿，这可真是高科技啊， 瞧 黄金地鼠那强。 你看看这科技比的就不高。 黄金地鼠，你老是歧视那些动物。 黄金地鼠是科技吗？你先告诉我。 黄金地鼠是新一代科技。 你利用它的身上的一些特异的能力，就可以变成你的科技的发展方向。你像超声波跟什么有关系啊？你说说，蝙蝠对吧？ 哦，这对，声呐。 一般来点鲸鱼和。 海豚、 声呐、定位等等的， 对， 这都是跟动物学习的。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自动售货机，但是汽车的自动售货机， 这是跟小商贩学的。 跟谁？嗯，对啊。 哪动物有自动售货？ 你见过饮料的自动售货机对吧？ 对 啊。 你要哪个点哪个。这个汽车售货机呢，我觉得它就是相似的原理了。 明白，一按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汽车都流出来了。 对呀，十五层的大楼里面停了60辆代售的汽车，代售就是代卖的啊。 嗯， 其中有宝马的、宾利的、法拉利的限量跑车。啊，客户就看，这仰着脖看呀。 哎呀呵， 光看底盘，哎呀， 就能 不让上跟前看。 哎，哦，这有触屏，这 有 触屏， 有图片， 可以看图片啊。 对， 转圈看， 就是它了， 就是它，蓝的这个我喜欢。 啊，然后呢，塞钢镚儿，来俩钢镚儿没出来，接着投。 小汽车， 分我一块钱。 哎呀，我这就别买了。 然后叫叔叔勾吧，咱拿那铁丝往勾背儿嘛， 先拿脚踹，叉叉叉， 对呀，再拿铁丝勾， 对， 把机器报废了，完了再赔100万，不是，人家不是这么低素质的， 对，我觉得也是， 人家可能有刷卡这个系统， 哦， 现金我就特别难啊，因为你买个宾利300万的现金， 对， 背多少钢镚去投去， 对呀， 投的5年也投不完，我觉得，就操作触屏， 哦， 滑了，好，上下滑了，左右滑了。 可以 转圈， 上这儿歇息过来了。 嗯，这个吧。 哦，这个是 这时候汽车掉下来了， 这是成功了还是警报啊？ 这汽车从那坑里掉出来了。 这个成功了 啊，成功了。 啊，请你贴着那个。 那你那意思换音效，鼓掌，哈，喝彩哦。 卖出去喽， 不管事儿， 卖出去喽， 可卖出去喽。 啊，这是辆老车， 自动泊车系统会在2分钟之内把车送到一楼。 好，送到一楼。 投完币之后，然后这车里边老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一直响2分钟。 真是个坏车呀！ 不是，他就让你等待，有一种期待的这种音效配合着你。 哦、 然后咣哒哒哒哒哒哒， 车下来了。 你看，这就说什么呀？自动售货机这种，你要是真没见着实体车，你还是有点不放心。 嗯，你看到实体车了，不是模型， 多新鲜，钱都交了， 绝不是， 也不是塑料的。 试试吧，挺好。 对。 一般来讲，事先肯定都体验好了，你不可能说等车咕噜咕噜噜下来了，嗯，瞅着这蓝不正，换一个， 也没那么多让你选的。 可是要是选完了以后后悔了怎么办？ 后悔，不知道那系统有没有往回送车的？ 我撑着了。 你就说把这车推去，哇，推新的。 不是往回送，倒送回去。 啊，就把这车推去，就嘎往回去弄吧。 你们 退钱。 哗啦哗啦哗，流出3.2钢镚儿来， 砸死我呀！ 这音效就是一个虚声。 我跑这玩去了， 这系统满在起哄的。 谁让你不花钱了呢？ 这系统也嫌贫爱富。 这事儿，家宝的心里的话就是：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差钱了。 哟，那我就是买不了。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走坦电影节上。 哎，你们俩这衣服不错啊， 怎么了？ 阿布西拉 啊， 怎么不错啊？ 你看你们俩这衣服多个性，我就喜欢你们这款式。 哎呦， 不过我得跟你们说， 没有你这个性，我那个性， 你说清楚点，我可跟你们说，这红毯可不是一般人能走的，所以你们穿这衣服啊，可能不太适合在红毯上走。 为什么呢？ 你就是在外边看呀、啊，看着没问题，但是红毯啊，你看那朱莉， 她不是朱莉吗？ 朱莉，我稍微有点口音。他穿着一身红， 朱莉， 这一身红在红毯上一走，就剩一小脑袋。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人家朱莉啊，这次用的可是上一届那谁谁谁那个大佬设计师专门为朱莉打造的。 哦，今年我跟你说， 参考的是《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 为了 他没事看《动物世界》，赵忠祥解说的吗？ 不是找那种创意灵感呢。 哎呀，我要你花这么多钱，我跟你说，舍得花钱倒是没错。 从大自然中取之大自然，用之大自然。 什么都不懂，这叫品味。 嗯，是，那你是不是热点儿？六七月份就穿上袄了？ 嗨，这个只要要的是这感觉，要这范儿。 那么一下子，你还不知道这外国的红毯就让你在毯上待上四分钟， 哦，待四分钟， 在毯上待四分钟， 那没关系， 是躺着吗？ 我听说朱莉练过毯子功， 我听说过有矮子功啊，还有毯子功、啊，毯子功， 神奇的那个飞毯。 哎，对， 哎，不用你说啊，作为中国的代表啊， 谁？ 我呀， 你敢说你是中国 东方美呀、啊？ 你敢说你是中国代表？ 对，你代表了。 不要，哎呦， 哎 呦，要紧的。 怎么我这说的过分吗？我难道不是东方美的代表吗？ 你连表都没带，你带 什么表？你说你那公司起这名字叫东方美， 对， 那你就把公司带出来呀、啊。 你看我这模样， 嗯， 你看我这身段，老外最欣赏的就是我这种类型的。 哪个老外最欣赏你的呀？ 倒三角的长眼睛。 倒三角的长眼睛、 哎、身材不是身材，倒三角长眼睛啊，他画出来真挺难看的。 嗯， 这就是一种东方典型的定位、 哎、 所以呢，我决定在红毯上我争取多照几张自拍。 哎呦，你 我说伊萨， 谁伊萨呀？ 那个 伊萨， 伊丽莎， 真实的伊丽莎。 对，伊丽莎， 伊丽莎，这个你是不出门、不看新闻、不看报吧？ 对呀、啊， 老看报看报你老词儿哎。 不是，那词儿不词儿的，这新闻消息你得知道。 怎么呢？ 人家今天不让自拍。 对了，不让自拍了。 你看，你那东方美公司没给你们传达这精神。 你赶紧把你衣服上设计那自拍杆啊、哎、给拿出来。 你那红花红公司传啦？ 哎呦， 我 朱莉，你现在又改签到红花红了？ 你不绿草绿吗？开始 对， 那是他那公司衬衣衬托我这红花红的。 哎呦，咱这名字真是 安吉 安住了。 安置了，哎，安置了，我跟你说安置了， 怎么上哪儿安置 了？安置了， 得是低保了，倒是哪儿啊？你们这话都说不清楚。 你不是说你被安置了吗？ 我 安置了， 咱们别内斗了。 哎，对， 咱们还是要统一一个什么思想呢、 嗯？ 走一趟红毯太不容易了， 太对了， 自个儿花钱不说。 那是你们， 我可是坐着经济舱飞这么大老远来的。 没错， 我不一样。 你是 我转两次机来的。 哎呦， 我知道你中转8个小时吗？ 就是为在这逛逛。 你们 我不是为了便宜。 都这么说，都这么说。 哎呦，这趟可真不容易。 我也是经济舱，我就是什么呢？就是愿望与民同乐。 对。 哎呦， 您可不 知道，他说他皇上还与民同乐。 我这护照办下来都费劲。多不容易啊，我跟你说啊，珍惜这 可得在毯上多待会儿。 哎，对，这毯子呀，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的。 哎呀， 很多呀，这个媒体啊基本上给咱们照相还有录影的。 对呀、啊、你们第一次来，我说一句不怕寒碜你们的话、 哎、 别把 你这句话说的， 你就说一句不怕寒碜的话吧。 哎， 你们头一次来这种大阵仗以前没见过，难免心虚出汗脚软、哎， 那你是坐飞机时间长了的反应。 没事，我们嘴里很块糖就 好了。像我们这转机有8个小时休息时间的不至于。 对， 不是人倒是那么多关注你，你一紧张你不定怎么着了。 我怕什么呀，我们自己还带了团队呢。 对、 哦、我还以为你带了药。 兜里有掖着人丹呢， 怕你中暑。 哎呦，你不知道那边多热。 我们团队什么采访的、报道的、 哦、不是财会的呀， 财会回去才解决财会问题 啊、采访的、报道的都冲你来了。 那当然啊， 那不是冲你 来，这都是我们特邀的。 那特邀的呀，那都是给这个巨星拍照，像咱们这个呀。 对，就像我这样的巨星。 虽然你这衣服上印着俩字儿巨星，但 是巨星赞助的，怎么了？为啥还印了拉之斯大的？ 哎呦，你看看人家那翻译拉。 四大， 那不是大星的意思吗？ 对呀、 啊，六至四大不是巨星吗？ 哦，大星的意思。 对，大星离新发地就不远了。 一会儿我们吹哨了， 我跟你说， 吹哨， 喂饭的时候才给你吹哨呢。 你们不知道，红毯之前得坐着车下这车。 哦，他先过去是吧？ 你们这车都租了吗？ 租车 啊，得租， 干嘛租车？ 怎么是你租的 啊？我租辆车呀。 行，挤挤吧。 好像我这辆啊，哎呦，你们俩真丢人。 那是他， 你们都得 带车了 啊？你看看， 黄包车 拉着来呀、 啊。他二姨夫给他拉， 带着亲戚， 顺道出国玩一趟，公司给报销。 哎呦，你这车怎么运来的呀？真是， 这是组装的。 哎呦， 轮椅呀、 啊，推着轮椅来呀、啊。哎呀。 这叫复古。 那你这红毯 马车不都是复古 轮椅改的你知道吧？ 哦，有俩小轮儿， 他们外国人没见过。 这下车以后我告诉你们，仪容仪表很重要、 嗯、 怎么下法， 得 怎么显腿长，对 对， 这都有人拍呢，而且这里边不乏好莱坞的顶级明星。哎，好激动啊。那走吧，咱们 走吧， 走 吧，走吧，走吧， 别渗着了，很高赶不上那波了。 瞧你说话这个怯劲儿，赶紧的， 快点快点，这趟公交来了，赶紧就 马路 是 快的， 红毯就在咱们眼前，得着吧， 你怕呀， 我给绊倒了，给握个鱼儿， 哎， 你握个草吧。 在那儿啊，我就固定的一个姿势，我待两分钟， 你就盘腿坐那儿。 我告诉你，有黑人啊， 专门嫁你这样的，还当喊冤的了。 走，我走两步退一步。 哎呦，你听他走两步退一步，如同没走。 他就不如我，我走三步退两步。 我压根儿就没动。 嗨，你们好 ，everybody。 哎呀 ，hello。 真 的 吗？ 对，大伙儿都纳闷。 你好，摄影师，来来这边照。哎，对，哎，叫我是吧？ 对对对，叫你。 是吗？叫我吧。 叫我吧。 叫我吧。 叫我吧。 叫我吧。 哎，叫我呗。叫我。叫我来。 他叫你出去。 黑人来了，哎呦呦呦！ 黑人来， 快走两步，走两步，快走两步。 好嘞，走。 耶 ，OK，OK，OK，、okay, okay, okay, 哎、快、哦、快了，快了， 再见，蹭两下，蹭两下， 还有一两分钟了啊！哎、 我在这多蹭我，我鞋里沾那东西，我得蹭哎。 Hello, lady. Go, go, go！ 快点，快点，快来了，快点，咱们快跑，快跑！ 谁来了？ 人来了，人来了， 人来了，快点，快点，别 生气了，快点，没有那几个，嫌咱们时间太久。 但是没照着他们，他难受。 别自拍了，晚了挨揍，快点，快点。 快点吧，这趟可真不容易。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坏了！哎呦， 哎呦，一裙子一下就 了。哎呀，哎呦，你看看，注意这个。哎呦， 还别动我，我是大星的。 你也别动我，我是红星的。 对，得五星的。 我没喝，我没喝。我就问你们一句，甭管你们代表谁来的，你们的作品是什么？ 我那个。我是， 你看他没有作品， 没有。 你呢？ 我还有作品啊。 什么呀？ 我作品就是那个， 那水晶萝卜是我刻的。 哎，那豹子是我抱的。 在一些重大的电影节上，大家就发现啊，有些明星看着都比较像妖怪。 实际上就是妖怪， 也代表着中国走上红毯了，非常尴尬。什么主播呀，什么微商界的代表了，一些不知名的十八线明星了，哎，总之蹭毯的真不少，穿的衣服也是奇形怪状。 还有的连网红都不算，不知道是怎么来到红毯上的。 据说呀，这个电影节的红毯啊，只有60米左右。哎，这个如果不以刘翔的速度，一般人啊也能在30秒内走完。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啊，很多这个所谓的明星啊，怎么能够善罢甘休呢？哎，这时候啊，就会延长自己在红毯的时间，龟速前进。 他们在那儿找到了龟速。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宁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